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浩浩汤汤。 好，歡迎大家翻到嚟浩浩汤汤吓。咁啊，今晚咧我哋嘅主題咧就係社會企業嘅。咁頭先咧就其實我哋都已經講咗唔少啊，有關社會企業啊嗰個基本嘅理論啊，同埋甚至咧有一啲嘅具體嘅例子咁樣。不過咧，其實我咧仍然係好多好多嘅問號喺個心入面嘅嚇。我忍唔住都問一下咧，因為其實咧一般嚟講傳統企業啦，講真，其實佢就永遠都係將嗰個利潤啊擺喺第一位嘅，係嘛？就係話哇，將個利潤最大化。咁亦都你知道啦，而家過去幾十年咧，更加強調一样嘢咧，就系话我哋系向股东负责嘅吓，所以我哋咧永远系照顾呢个股东嘅利益，系嘛？咁啊，当然啦，如果系上市啊，更加添啦，就个股价或者系每个每年嘅派息啊如何啊咁样样。咁其实我想知道下社会企业呢方面嚟讲咧，从传统企业有咩分别？如果佢跟呢个模式，其实会制造啲咩问题咁样样咧？可唔可以大家分享一下？ 好简单，因为里头都牵涉到好多唔同嘅理念嘅。嗱，好简单讲啦，即系会有。一啲社會企業嘅主流呢，就係話我哋唔需要分紅嘅，一路賺到嘅任何嘅錢呢就擺返落個企業嗰度，本身嚟營運更加壯大佢咁嘅。有啲甚至喺法國呢可以做到呢合併收購，合併收購做到好大規模嘅企業都有嘅，僱用超過成萬人嘅，好犀利。 成萬人。 好犀利㗎，係佢嚟過香港介紹㗎。咁但係呢，如果喺香港嚟講或者大部分嚟講呢，就係有一部分嘅睇法呢，就 OK， 賺到利潤冇問題，即係嗰啲原先嘅股東佢哋可以，如果大家同意呢，喺起初嘅時候呢就可能將嗰、那個可以將嗰個嘅利潤呢就有一部分分返俾股東嘅， 即係分紅啦、 分紅嘅股東。但係呢總嘅出發點就唔會話係以賺到盡，即 係 目標嘅，即係唔會要 drive 嘅，一定係要我哋叫 double bottom line 啦，而家就 triple bottom line 啦、即係三底線啦，就係、一定要嗰個叫社會嘅目標 social mission嗰、那個嘅公司嘅營運嘅可持續性，同埋對嗰個環保啦，即係對成個嘅地球嗰個嘅損益一定要保持到平衡啦，有幫助啦咁樣啦。咁啊，新年可以俾啲少少詳細資料啊嚇。 係啊，其實我諗香港咁樣為例，佢哋參考咗唔同國家嘅例子。咁好似有個孟加拉頭先都講過嘅社企，佢哋就唔分紅嘅，匯咗本就算㗎啦。就退翻個本金俾你。係啦，咁樣啱咯。 即係冇得賺嘅。 我冇 business 底，所以 冇得賺嘅。 叫正我。 冇得賺嘅。 係啦，咁但係英國嗰一套咧，就係、叫 Community Interest Company（CIC） 我哋講。 CIC。 咁就係你嘅賺到嘅錢咧，就唔好就。淨係分三分一嘅啫，其他咧都投放翻去你嘅社會嘅使命入邊。咁、好似 DID 就係一個好例子啦。佢哋三分一咧就分紅啦。 DID 係咪？ 即係黑暗中對話。 Dial experience 係啦 ，sorry， 對話體驗。咁樣咧，三分一咧就建立咗個基金嘅會，咁就將專門咧俾一啲視像朋友啊或者聽障朋友可以實現佢哋自己嘅夢想喎、咁另外嗰三分一呢就擺返喺對話體驗嘅拓展度 啊，拓展係 啦，咁所以就可以 Stanley 可以再講下，如果我 嘅即係有個上限啊，即係個分紅 同個 business model 話嚟講呢，即係而家即係其實我哋 social enterprise 其實而家嗰個形式或者理念咧，真係各式各樣都有，即係亦都係佢可愛嘅地方。即係就係唔一定啊，一定要係點樣，或者一定要係另一種咁樣，而係喺好多喺呢個中間裏面咧，咁你體驗嗰種嘅靈活性。which is 我覺得係即係以 social enterprise 整個理念嚟講咧，係有個可取嘅地方嚟嘅。 但另外有一個問題咧，或者一陣間咧，其實阿新妮都可以講下咧，佢就會介紹阿謝家驅博士。但係我年齡前咧，其實我就係聽過阿謝博士咧就一個演講啦。咁佢咧就真係好有呢個熱情嘅，即係對呢方面咧。咁佢講到咧就話佢有一個理想，就係將來咧就係呢個咁嘅社會企業咧就梗係。遍地開花啦，不過而家呢個好敏感啊，遍地開花啊，對我嚟講唔敏感啊，對某啲人嚟講敏感。 遍地開遮敏感。 係又開花又開遮啦，係嘛？咁即係遍地開花，佢意思即係話咧，希望咧就佢話將來咧係成個香港咧。嘅企業咧都係社會企業，佢甚至咧，因為佢其實都有入內地去搞啦，咁佢咧亦都話有一個咁樣嘅遠大嘅目標，就係、希望中國嘅 企業都成為呢個社會企業咁樣。咁我當時聽嚟講啦，一方面係受到佢呢一種咁樣個崇高嘅理想嘅熱情所感動啦，但係咧其實另一方面嘅我咧，即係比較上你可以話係 intellectual 嗰邊嘅我咧，我就覺得即係呢樣嘢梗係冇可能啦。因為俾我而家嘅感覺啦，亦都翻到咯，可能阿 Stan 嚟講下，即係嗰個所謂社會創新嘅問題，我都同阿 Ringo 分享過嘅。我最先接觸社會企業咧，就其實好多時佢就用社會創新呢個字，咁我就覺得好奇怪嘅，點解要成日咁強調嘅 innovation 咧咁樣？咁其實任何嘢都要 innovation 㗎啦，即係何獨是社會企業咧？咁後嚟咧，我自己揣摩下咧，我就明白啦，就係話因為咧，你係要如果係傳統嘅好多嘅生意咧，實際上已經係好多傳統企業係做緊㗎啦嘛，係嘛？個競爭亦都好劇烈嘅添啊嘛，係嘛？咁你話要打入去又談何容易咧？咁但係咧，你而家如果你話啊，我要有啲社會使命，特別係啦，即係雖然頭先 Stanley 咁講啦，你話即係其實我哋幫佢嘅過程，佢又幫翻我，我哋學到嘢啊。但係其實好明顯，我哋咧即係嗰個對象咧，好多時都係一啲我哋相對嚟講叫弱勢社群嚇、啊，弱勢社群。好啦，咁呢啲弱勢社群嘅時期咧，於是我哋就諗到一啲嘅生意或者一盤生意一種嘅商業營運嘅模式啦嚇，嚟、啊、去幫呢啲弱勢社群嚇、啊，無論係更新人士啊，亦話咩咁樣樣。咁於是咧。我個感覺就係話，咁其實你咧基本上呢個社會企業咧，都係一啲比較喺主體經濟入面咧，係一啲邊緣性嘅嘢，係一啲邊緣性嘅。咁當然而家唔使講啫嘛，睇數字，如果你計 GDP 嚟講，就梗係好少好少啦嚇。咁但我唔緊要，即係我講咧，你樣樣嘢咧，即係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啦嚇。咁你由樣嘢都由細做起啦，大樹都由粒種子啊。但係我哋要睇下背後嗰個邏輯啊嘛，就係話你而家粒種子係咪有機會變成一棵大樹咧？就係話，因為你其實如果你唔係嗰啲邊緣性嘅嘢咧，你去到傳統嘅，譬如傳統嘅超市咁樣嚇、你根本係冇得同嗰個傳統嘅企業鬥嘅。咁就係社會企業，其實係咪好似阿謝博士咁樣話，將來全世界都變成社會企業？咁全世界變成社會企業，係咪真係走社會主義咧？咁我就真係打個好大問號啦。 其實我回應一下， 好啊。 其實我哋叫 KK 嘅，因為覺得比較親民啲係啦。KK 嘅意思咧，係其實即使你係一間企業咧，你都可以有 social values， 有一個 social concern 喺入邊。我俾個打個比喻，好似有間叫 Interface， 佢係做地氈嘅。 系， 咁、那个地毡系点样咧？佢一间地毡嘅生产商，咁梗系谂紧点样卖地毡噶啦。咁佢突然咧就谂到，哇！原来我做一张地毡咧，要用咁多嘅地球资源噶、哦。佢谂谂下，佢就改变咗佢个商业策略。佢就话：咁不如咧，我就俾客人买地毡，修补地毡呢度咧，就系、是、收翻个 maintenance fee 咁样去做。咁结果咧，佢个生意越做越大、哦。咁呢一个系其中一个例子，就系、是、慢慢咁样转型，但系其实都不失为一个真系嘅主流商业嚟噶。 哦，咁即系其实某一意义咧，就系同我哋过去嗰廿几年咧讲嘅 CSR 咧，其实就系一脉相承嘅。但系当然咧，即系。大家亦都知道啦，即係有好多啲社運人士咧，其實對 CSR 係好保留噶嘛，即係 CSR 覺得係一種公關嚟嘅啫嘛，係嘛？咁所以咧，但係其實即係 KK 佢嘅意思，即係話咧，社會企業係一種邊緣性嘅嘢，幫弱勢社群嘅，所以要創新，諗一個新嘅模式出嚟。但另一方面咧，佢亦都想主流企業咧係真係嚇、啊、受到佢哋呢度嘅感召啊嚇，咁啊真係將個 CSR 咧就由公關變做真嘢。 嗯， 系嘛，咁大家系可以走埋一齐咁样，我咁样嘅理解啱唔啱咧？ 嗯，咁我简单啲去概括啦。其实好似佢点解成立人人学社咧？ 系， 佢有两个 mission， 两个目标嘅。 系， 就系、是、everyone a change maker。 Yes. 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做一个创革者嘅社会嘅创革者。 嗯、 第二就是、every business a social business。 嗯， 无论你是主流商业，无论你是可能 Nike 波鞋咁样嘅嘢，佢哋咧都会谂到，即系做生意嘅时候都会谂到社会嘅一个责任喺入边嘅，唔系净系话 CSR 嗰种责任啊。我讲紧嘅系譬如好似 Nike 咁样啦，佢、哋最近咧就真系搞咗一个新嘅 project 出嚟、就系、去做一啲用一啲車胎嚟做一對波鞋，我冇記錯。咁呢啲全部都係社會創新嘅嘢，亦都唔係 CSR 嘅嘢嚟㗎喎，係一個新嘅 project 嚟㗎喎，新可以賺錢嘅嘢嚟㗎喎。咁點解唔可以？即係點解冇一啲主流嘅商業咁樣諗咧？就覺得做社會企業一定係邊緣咧？好似咖啡直达我哋饮紧嘅一个咖啡粉喺百佳度度卖嘅， 系 佢嗰个都系一个社企嚟嘅，就专门推广公平贸易嘅， 系 冇人会觉得佢系边缘化嘅。 嗯，再補充 Eddie， 好， 因為咧，即係呢一個嘅概念咧，就係話，如果我哋主流嘅市場、主流嘅消費群咧， 係 都覺得呢一樣係我要追求嘅一個嘅賣點啦嚇， 係啦， 即係啊，哇，呢個係對環境好嘅，啊，呢個對嗰啲啊，即係啊誒貧窮人有幫補益裨益嘅。我覺得就係唔係話啊靚啦，平啦咁樣喎。如果已經做到呢一種，又講啦，移風易俗個感覺，啲人已經，我同你都已經係咁啦，好多年輕人都咁啦。咦，我覺得呢樣嘢嘅時候，咁嗰啲主流嘅企業就要向呢度嚟行啦嘛，因為嗰啲好好現實噶嘛。咁 Nike 除咗頭先阿Sunny 講嗰兩樣嘢咧之後咧，佢亦都大量收翻啲舊波鞋喎、舊波鞋咧打碎咗之後咧，就做嗰啲鋪嗰啲地啊。鋪嗰啲運動嗰啲地啊咁、樣喎，亦都咧收膠樽咯，已經收膠樽咧，將嗰啲咁嘅樽嗰啲嘅碎粒咧，就係、嚟做咗佢一個新嘅 design 嘅 T 恤啊。係、有一個系列嘅 T 恤就用嗰啲膠樽嚟到做咗嗰啲嘅， 用六個膠樽就得㗎啦。 係啊，係 啊， 係啊，所以即係佢已經咁樣做。咁當然如果你以前咁做，人哋傻啦，啲舊嘢咁樣。 係。 咁香港亦都係有一個好成功嘅叫 Green Lady 啦。Green Lady 咧，佢就專係收二手衫。二手衫嚟到去咧，但係佢你入到去完全覺得係賣舊嘢嘅，好、fashionable， 好靚個門面，好多人買咗翻嚟嚇，二手嘅咩咁樣我都唔知嘅。咁、即係做咗呢個感覺咧，啲人覺得呢個係理所當然嘅話咧，咁就係一個係成功嘅一個主流企業啦咁樣嚇。咁、亦都講翻啦，我哋一路講 CSR 就係以前啲人就當係嗰啲叫做櫥窗啦嚇、粉色櫥窗啦。咁而家我哋嘅大師啊，另一個大師 Michael Porter 咧嚇、marketing 嘅大師咧，佢都喺美國呢啲幾年咧金融海嘯之後咧就猛推一個叫 CSV， 就 corporate、social value 啊。咁佢都係推得好好，咁同埋有好多大機構都 buy 咗呢樣嘢。即係話喺你做任何一個新嘅服務之前咧，你一定要將呢個社會嗰個元素，即係社會嗰個嘅 impact 咧，係擺咗個好重要嘅位置喺度嚇。咁咧佢亦都會隨住時代嘅演變咧，去令到你呢個企業咧就更加會賺到錢嘅咁樣。咁佢就裏頭有好多嘅分析嘅，咁你知佢做嘢好多。 我諗個藥膜都明白佢一個改變個名啦，因為咧 CSR 個 R 字就 responsibility 啦。 responsibility 係責任咧，其實有少少被動嘅、或者咧係好似係喺個 defensive side 嘅，哎做啲衰嘢啊，你唔該你清理翻你嗰啲污染物，咁嗰啲就叫做 responsibility 啊嘛，係嘛，即係有個責任。但係個 value 就唔同啦 ，value 咧其實就係主動嘅，係嘛，即係我哋一早就已經擺咗喺我哋呢個企業嚇。我哋嗰個所謂核心嗰個使命入面，其實就有呢個 CSV 喺度噶啦，咁樣係嘛？ 除咗阿 Sunny 講嗰間地氈公司啦，其實我哋喺 corporation 嗰個書同埋個電影咧，都已經介紹過噶啦。嗰、那個係即係一個創新社會創新嘅一個大、 即係嗰套紀錄片， 係嗰套紀錄片啦，係嘛？之外咧，美國有一好成功嘅新嘅企業咧 ，Whole Food 啊。Whole Food 成個理念就是賣一啲健康嘅食品，我賣一啲對環境有幫助嘅，唔會損害嘅食品，高價嘅，貴價啲嘢。咁、但美國咧打出條血路，好成功喎、而家 Whole Food。即係可能網上都香港有得賣㗎，不過運到過嚟就好貴啦。 但係我又好想其實就問呢樣嘢咧，就係話其實呢樣嘢係咪應該政府係幫一把咧？即係個政策上啊，其實而家全世界咧係咪有一啲既定嘅政策？因為哇，全部個個國家都唔同，即係話譬如稅務優惠啊，各方面嘅嘢咧。 暫時唔多覺，亦都我哋KK 咧就唔贊成嘅，即係要自力更生嘅。 嗱、因為有唔同嘅思想啦。 你要喺個社會上面，你如果下下靠咗政府嘅時候咧，好多時咧你就唔夠靈活。 係 亦都咧你嗰、那個即係有個依靠性喺度啊。如果你能夠揾出呢個市場嘅空間，又有創新嘅精神嘅話咧，咁就好有意義嘅，咁所以我哋就要跳落嚟介紹呢三位大師啦， 係 啊，所以如果聽眾有興趣， 嗱頭先就已經講咗阿 KK 啦，不如由阿 KK facilitator 咋，我哋有國際級嘅大師啊，新年你可以介紹埋另外嗰位啊， 阿 KK 其實 KK 係一個教育家嚟嘅，嚟講，咁佢每年都會請一啲唔同嘅，即係世界， 喂唔可以咁講啊先，其實佢以前幾廿年咧，其實佢係自己有一份正職嘅喎，係做得好好喎，但個問題佢退咗休之後。先至搞呢樣嘢嘅喎，係嘛？ 係啊， 嚇！以我所知，咁你都要講埋呢樣喎， 嚇。因為其實佢退咗休之後咧，佢就成日去紐西蘭玩。 嗯。 咁佢就喺紐西蘭度被啟蒙嘅。 嗯。 哇！咁好嘅嘢點解香港冇嘅？ 係係係。 咁佢就2008年嘅時候就叫做引入咗呢個概念去香港。 嗯嗯。 咁佢就不斷咁搞，譬如 對話體驗啊，或者香港論壇、香港社企論壇， 嗯、 都係佢去創辦嘅，係、有個係同張瑞林咁樣。咁、最近係啦、最近咧就係、有人人學社嘅存在，因為佢發現原來、 成立都幾耐，人人學社、 兩年左右， 兩年左右係、 原來教育真係好緊要， 梗係啦， 特別係香港嘅教育或者全球嘅教育。